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坐标识别，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 全新的一周启程了，这里是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声音，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Morning， 各位好，我是郭鹏。周一早晨，我们要用一首歌曲来把大家唤醒了。这首歌曲来自阿四，这四个字也是代表了此时此刻我们的心情。 即刻启程出发吧。 本航班JG1216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在候机大厅商座休息，等候通知。 全新的一周也祝各位旅途愉快。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来自 FM974 的声音，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喂好，我是郭鹏。刚才这首歌也太好听了吧，我觉得阿斯这首歌曲好像唱出了跟原来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种味道。 我每次都特别关注阿斯有没有放新歌，因为他的歌曲特别适合我们早上放。 那确实之前的歌曲呢基本也是每一首都拿过来放过，这次这一首呢我觉得有点轻摇慢摆 Bossa Nova 的感觉，但是阿斯的声音还是阿斯了哈。 对，即刻启程也是代表着全新一周各位的心情，现在行驶在上班路上啊。各位呢最关注的应该是本周的天气状况怎么样了，如果还是像周末那样的刮起阵阵的大风的话啊，真的好难过呀，你知道真的是有一种被吹跑了的感觉。 我还好。 对不起高估对不起，我这叫什么，低估你了还是高估我了？ 低估了我的稳定度啊。 来看看本周的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刚才其实开了个玩笑，其实我呢在双休日的时候也是被吹得瑟瑟发抖。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早晨的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16.8度，受到了补充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的本市的风力仍然是比较大，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当中，所以大家出去要注意防风，人和车辆不要在高大的建筑物呀、广告牌啊或者是临时搭建的这样一些东西之外来停留。那么今天的气温呢是有所降低，风力也是继续比较大的，所以大家外出还是要注意添衣保暖啊。 金鱼说中了，因为我们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依然是在预警当中，那么到29号的白天依然会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各位要注意防范了。 是的， 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值吧。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15度，可以明显感觉到比之前的几周哈差不多有个5度左右的降幅了。最小相对湿度只有15%，要注意及时的补水。那么夜间呢最低气温只有3度了，最大相对湿度有40%。 是的，天气呢已经跟大家说完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那个风力还是比较大。但是呢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后台的热闹程度呢一点不比这个大风刮的少哈。 哎呀，经过上周的整修啊，我们终于回归到了7点钟准时签到，而且浩叔也跟大家说了，现在我们新的签到系统呢7点到7点10分的时候给大家双倍积分。 对， 那7点10分之后呢就是正常的这个积分了。那么大家其实攒一些积分的话，在我们一些线下活动还有我们派发礼品的时候会优先考虑各位的积分的情况啊。 积分是有用的，而且积分会越来越有用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好吗？浩叔我觉得呢也是报复心挺强的。上周被大家玩坏了之后呢还专门 强力吐槽一下， 拿出一篇来整蛊一下大家哈。 那木易哥，我们说本来想查点签到的哈，现在开车耽误了，难得起了个大早，不过现在这个签到太火了，大家说终于修好了以后呢，签到系统这么难，好像再也看不到江中草珊瑚同学了呢。 江中草珊瑚说浩神你等着。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 好嘞， 第一名是星星艾米，第二名是维尼贝尔，第三名是太子，第四名是雨中梧桐，第五名是跳跃的玉玉。 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啊。第六名呢是 Wind Green 第七名呢是 Xaver，第八名是昊天，第九名是铃铛，以及第十名是菲尔，基本全部都是新朋友啊。 对，今天大家准时的看一下他们的签到时间哈，都是2018年10月29号7点，整整。 这个确实是要拼手速以及卡点这种关键了，所以呢，大家可以不妨来玩一下这个全新版的这样的一个签到系统，会非常有意思啊。 Gary H 跟我们说，现在都不敢7点签到了，因为6点58分开始网络会超级拥堵。不过呢，还是非常的喜欢每天播放的第一首歌曲，因为卡着7点签到的时候正好可以听到我们的早安闹铃清醒歌。 对，所以呢感觉会新的一天又充满了满满的元气的这种感觉哈。 那现在各位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挺好玩的话题。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呢，是你最期待人工智能为你做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听起来感觉就是跟前几年来自于王力宏那张专辑有点像啊。 AI 他跟王力宏的专辑没什么关系，他是跟最近佳士得拍卖会上拍卖的一张画有点关系啊。这是一张由人工智能画的肖像画，人工智能整个画好了之后放到了佳士得拍卖会上去卖，因为这个画的名字叫做爱德蒙·贝拉米的肖像。大家知道最后卖了多少钱吗？就人工智能画了一幅画， 人工智能画一幅画。 你就想想现在就是这种版印的油画什么，这可能在街边就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卖， 卖个几千块呗。 301万人民币，300万。 谁会买这张画呀？ 因为完全是人工智能画的，就不是人画的了，所以大家其实也对人工智能作画有了更多的一个探讨哈。 嗯， 因为这个人工智能为了画这幅画，通过软件运营了1.5万张的经典肖像， 嗯， 然后用软件去理解肖像的规则，然后用谷歌开发的新算法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画像，最后选择了其中的11幅，就是我们这次刚刚告诉大家的，在佳士得拍卖会上去卖的这一张。 但是我觉得这幅画描绘的是一个略显模糊的穿着黑色礼服白领子的微胖男人。这个 怎么感觉有点像郭鹏？要不要 买一张？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不起。 对啊，但是我觉得，哎呦，还好吧，就是我还是比较注重画的是什么，这风格还是比较重要。 但是看到人工智能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之前的时候他们能作曲，现在已经开始自己画画了。 是， 所以各位最期待人工智能为你做什么呢？ 对，赶快呢把你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聊聊看好吗？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罗志祥，机器娃娃。 破坏的未来还没实现大胆，装饰不老的心态一粒20块，吃了可以耍赖，准备你被装赖，这个钱一块币还要突破600，装一时都怪着来，没有人会有怪胎，我一直失败的心术还在跳地板，装着这个图纸往这个图多，那些突破600，突破1600块呀，我又回到未来，开始人把我一环，规定我到500岁一定要拜拜，要不然不能心术还不能想办法，超过500岁也不该死的真的要饭，人把抓去关，要把这事情可以办，一直为人为关，结果还有没信心败，我在问到未来是不是都无奈，地球变成一个超级垃圾蛋， 我们怎么有胆 我们还想扮演上帝怎么办呢？ 怎么有胆怎么有爱， 我们继续这样演化怎么办呢？ 豪华 SUV 全新英菲尼迪 QX50， 雕塑感运动外观，沃德十佳内饰，超大灵活空间，搭载黑科技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机，33.98万元起，购车立享2年零利率，指定车型送3年基础保养及2年保险补贴，试驾赢取限量惊喜，预约请致电英菲尼迪授权经销商或400-890-9090。 各位最期待人工智能可以为你做什么呢？刚刚分享到了人工智能现在非常厉害，已经可以自己去作画了。 是的， 画了一幅人工智能的肖像画。 哎，而且呢这幅画呢现在卖的价钱还不低，所以呢我觉得人工智能到底能够达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也算是大家现在讨论的一个焦点和热点了哈。人工智能我觉得能帮人干很多事情，那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这个早秀的听众的答案是什么哈。 嗯， 在艺术道路上奔跑的硕他说， 所以呢，画画如果不带自己的感受呢，真的就没有意义了啊！被动的去抄形体，颜色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做到了哈。 嗯，就人工智能现在这次已经不是单纯的去照着这个样子去画了，因为它其实是分享和运行了1.5万张经典的肖像，然后通过软件来理解肖像规则，自己再去画的。嗯、所以他们真的越来越厉害了，之后也让我们很害怕呀。 是。 之前的时候有问过大家说，你最害怕人工智能取代你的什么样的工作？ 嗯、 然后我跟郭鹏就很担心，因为之前有一条新闻说他们已经在尝试就人工智能的主播了。 你知道人工智能有一条不是可以当服务员吗？ 嗯， 当时呢就试运营了一段时间，就是那个生意的那个店的生意超级火。 嗯， 但后来呢发现，比如说他每次上个肉之类，不往盘子上拍，往你脸上拍之类的。从此之后，那家店老板实在忍无可忍，一个月以后呢就把这个人工智能的服务员给解雇了。 还是会有一点 bug 在的啊。 对。 那看到大家的回复呢，我觉得有一个答案很有新意，很多朋友就提到了，就是帮他开车。 嗯、 太子说最希望的人工智能就是自动驾驶功能，这样可以解放双手了，然后自驾游也不会太累。 哎，这个好像真的是大家都说的比较多啊。另外呢，这个 Circle 也说帮我开车就好了，我踏实的去听早安音乐秀。 对， 感觉雇了个司机啊，这是啊。 是，然小小也提到了说，在北京必须是开车啊。你想每天5点起床奔赴园林绿化施工的工地， 嗯、 应该是自己工作的地方啊。虽然不堵车，可真的是困呐、 嗯。 如果说人工智能可以帮我们开车的话，那我就可以在后座上再舒舒服服的多睡一段时间了。 有道理，会飞的牛牛呢，我就跟你想的是一样的。他说我是一个2年级的小学生，我最希望人工智能帮我学习，帮我上学。 我们踏实想点容易实现的，就是自己该做的这种事还是自己去做好了。 这个跟小的时候那个什么记忆橡皮好像感觉有一拼哈、啊。 嗯， 就是有一个这个橡皮以后呢，就所有的印象都在里面了哈、啊。 但我看到张旭的这个答案，应该是很多乙方的公司正在工作的朋友们共同的心声。 嗯， 我最期待人工智能帮我做那些没完没了的 PPT。 嗯， 必须是那种符合领导要求或者甲方要求，出了一遍就不用再改的 PPT。 哎，但是你不怕这个，如果他真的能够做到这种程度的话，那基本就不需要你了。 对，领导说那我还雇你 干嘛呀？我雇两个人工智能就 OK 了呀，对不对啊？ 各位最期待人工智能为你做什么，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Living that kind of world. We're gonna live it up tonight. So it's your It's a girl's night out. I'm with my best friends and it feels so right. It's a girl's night out. Charlie XCX Girls Nights Out， 北京时间7:20，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Morning， 各位，我是郭鹏。 嗯，在周一早晨，我们跟大家来一起畅想一下哈，你最期待人工智能为你做什么呢？这也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 是，我们来看一下蜜糖小陈说，帮我做家务，帮我哄哄孩子吧，哪怕陪着玩会儿也行。我现在呢发现呢，六日休息比上班都忙，而且呢费的精力太多了。从早晨7点钟，孩子呢就一开始呢醒就开始要陪着他玩，别说睡会儿懒觉了。直接叫你睁眼到起床为止，他也是充电5分钟待机3小时。 真的，很多朋友自从有了宝宝之后跟我来分享，就是说小孩真的精力特别旺盛，你就感觉你陪不动他，就是充电5分钟待机3小时。 是的， 大人不行，大人还是需要休息的。 子从他说当然是生孩子，看着这个媳妇儿怀孕太累了，心疼哈。 很多刚刚也有女生说，哎呀，就是能帮我生孩子太好了，就是免受这种就是怀孕分娩之苦。 我觉得大家想的不是AI 要干的事儿啊，就帮你生孩子这事儿都干了， 就自己 这好像不是什么智商累积的一个过程啊。 但是一勺定乾坤也提到了很多人刚刚的答案，因为我们早上签到系统实在是太火爆了，所以他希望人工智能可以每天帮自己签到前3名是最好的。 这个不用人工智能啊，这个反正自己拼拼手速就可以做到。特洛伊呢比较有意思，他说我还是想让人工智能给我做顿饭，每天回家都有好吃的已经做好了。但我估计人工智能给你应该做不了什么特别好吃的饭，还是草之类的啊。 哎，但是这是比较能容易实现的，因为现在比如说像刚刚那个画画，他们通过软件运行了1.5万张经典的肖像，然后自己来画画。那如果做饭的话，肯定是研究各方的美食食谱，比如说你四川人比较喜欢吃辣，那就研究各种川菜的体系，完了回家之后依靠你的口味设置，然后给你做出饭菜。 你说的非常对，但是特洛伊估计吃不了什么别的，就是沙拉呀、鸡胸肉啊这些东西啊。 那就更简单一些了呀。 用不着人工智能了哈。Sophie 说带孩子，哎，你看大家好像基本都是把比较累的活这个扔给了人工智能干哈。 JHM 也跟我们说，我是一个1年级小豆包的妈妈，希望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计算好10分钟可以做好的早餐食谱。每天想菜单真的心好累。那你可以关注每天7:30的时候准时听到的我们的音乐早餐 人工智能小静鱼。 这段时间一直在给大家推荐快手早餐哈。 是的哈。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把大家的这种答案呢继续来发送到早安音乐的后花园当中，让我们看看人工智能你最希望它能帮你做什么。继续来看一下，在法国的电影手册当中呢，今年最期待的电影榜单当中有2部华语作品，一部呢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大热的文艺片，来自于这个贾樟柯的江湖儿女，而另外一部呢就是毕赣的地球的最后的夜晚啊。 是，那江湖儿女呢之前已经在内地上映了，很多朋友也去电影院当中看过。那来自毕赣导演的《地球最后的夜晚》将会在今年的最后一天登陆内地院线。那这部电影呢是由汤唯、黄觉、张艾嘉、李红旗还有陈永忠，听听这个主演的氛围的名单，你大概就可以感受到这是一部什么样的影片了。 感觉很神秘啊。我们来看一下故事当中呢，黄觉饰演的男主角回到了贵州，偶然发现汤唯饰演的神秘女子的踪迹，继而回想起了12年前与她共度的一个神秘的夏天。哎呦，感觉很惊悚啊。 但这个电影特别好玩的是啊，它前半段是 2D 的格式，就是大家正常电影院里面看的，差不多一半以后会出现一个特殊的镜头，就提醒大家现在进入 3D 部分了，可以把 3D 眼镜戴上了。 所以呢在戛纳电影节呢有一个特别一种关注的单元当中呢，这个长镜头也成为了一个焦点啊。我在想直接在画面当中提示请戴上 3D 眼镜，请戴上 3D 也 OK 的啊。 但它是通过一个镜头来告诉你说接下来需要戴，我觉得还蛮奇妙的。 我说那种方法太 low 了。 不太适合电影语言啊。 就是各位现在已经进入电影院观影模式，请把手机调成震动或静音，然后 请戴上 3D 眼镜，谢谢，请戴上 3D 眼镜， 破坏观影体验啊。 对啊， 这部电影呢会在今年的最后一天登陆内地院线，《地球最后的夜晚》。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已经在内地上映的，也是出现在今年法国电影手册当中推荐电影的《江湖儿女》的主题曲， 哎， 由唐维维演唱的同名《江湖儿女》。 怀着过去的气息，曾经的风风雨雨，又一次泛起涟漪。我留下来寻你，伴随着熟悉的旋律，过去的何曾会过去，未来的依然在这里，这里。一时的悲喜交集，我会在江湖等你，一生的牙尖浪里，今生所爱的凭据，半生的爱恨情欲，我会在梦里等你，安放在一座岛屿，隔绝欢喜。再一次风吹起，揭开了往日的痕迹，昨天的寻寻潮汐，上一秒沉入到海底，下一秒飞上了天际，天际。一时的悲喜交集，我会在江湖等你，一生的牙尖浪里，今生所爱的生的爱恨情欲，我会在梦里等你，安放在一座岛屿，隔绝孤寂和欢喜。一时的悲喜交集，我会在江湖等你，一生的牙 靖宇， 嗯， 你长大后想当什么呀？ 嗯，我想当个小孩儿。 无论出发还是归来，这段行程让关心您的人放心。滴滴出行提醒您，请提前添加紧急联系人，并习惯使用行程分享。 七十年日产纯电科技，全球专业纯电家教，轩逸纯电为爱上市，补贴后官方指导零售价15.9万起，详情咨询当地专营店。

怎么样，刚刚知道快手早餐各位学会了吗？与其期待人工智能帮你做早餐，还不如先自己动手吧。 你刚才上来那个怎么样，这感觉这一下就已经赢了 AI 了，因为 AI 端上一份早餐以后不会 这么凶， 怎么样， 不 好凶，好凶的一个。 但我觉得啊，就是其他比如说你像开车也好啊，或者做别的事情也好，可能人工智能都比较方便去帮你完成。可是做饭这件事情真的是没办法，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再一个吃长时间一样东西的话你会腻，对不对？ 所以像静鱼这种人工智能365天会变着花样给大家往上端早餐。 哎呀， 对 不辛苦不辛苦。 但是我会发现 是我的荣幸， 有的时候你端的早餐呢也不是那么健康，基本只是以美味为主，对不对啊？ 哎呀，提到美味谁这时候还在乎健康啊。比如说你在看舌尖上的中国的时候，你会考虑说这个油炸的东西有多么不健康，或者这个东西有多少卡路里吗？ 我当然只会考虑真香。 对，这是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和第二季的总导演陈小青，他有一个全新的美食节目，也就是纪录片《风味人间》，昨天开始就在腾讯视频播出了。 对，当然呢，同属风味系列的节目的美食清谈节目《风味实验室》前天也是率先登场。哎，你看人现在这种套路啊，就是正片之外呢还有一个话外篇哈。当然呢，这个《风味人间》是有拍摄足迹呢，是遍布了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仅第一集《山海之间》当中就出现了13个国家和地区的大约20多种特色美食啊。 对，就是配合着这个纪录片《风味人间》，也有一个美食清谈节目《风味实验室》来解读各地的这种特色的美食。之前讲《舌尖上的中国》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说，哎，什么时候可以走出国门去看看《舌尖上的世界》啊？这次的《风味人间》就是带领大家从山海之间走到灯火万家，与更广阔的视角来带领大家重新去认识世界的美食了。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我觉得今天这一时段真的，一开始呢，先端上一个音乐早餐，然后呢又开始说风味人间，这基本呢，你说这就是要了我们这种早晨没有吃早饭的命啊，怎么办？ 这早餐的时候就要按点吃啊。之前有告诉过大家，每天早晨的7:30到8:30是大家最适合吃早餐的时间， 哎， 所以到公司的话赶快去吃一点，还没出门的朋友记着要准备一些。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力仙达《蜜香》，看看这当中有没有你喜欢吃的那一道菜。不过这当中的东西可都不太适合早上吃哈， 不太适合。 仔细听听看，这卡路里， 燃烧我的卡路里。 10里50里100里，提色800米，哈尼20000里，德芙巧克力，香草味，巴西可可布朗尼，榴莲菠萝蜜，芝士玉米粒，鸡翅土豆泥，黑椒牛里脊，黄焖辣子鸡，红 烧排骨醋酱鱼，不如你，全都不如你。冰糖雪梨你在烤肉饼，那一些比较烟走肚鱼，白酒青啤安慕希，不如你。春风里山穿过谁家庭院，烧走谁的收获，此处寻开心。何许的春风吹过杨柳堤，终于找到你。春风想再去带走，不忍心时光慢慢洗，永远爱你好比一把火炬，春风吹又起。春风十里五十里一百里，地色八百里，海底两万里，可服下的理想早为把戏，个个不浪你，榴莲菠萝蜜，芝士米粒，几只土豆泥，丽江牛里脊，花门辣子鸡，红烧排骨醋酱鱼，不如你，全都不如你。冰糖雪梨你在烤肉饼，那一些比较烟走肚鱼，白酒青啤安慕希，不如你。春风里想穿过谁家庭，烧走谁的收获，此处寻开心。何许的春风吹过杨柳堤，终于找到你。等着春风潇洒去带走，不忍心时光慢慢行，永远爱你好比一把火炬，春风吹又起。花衣裳，摇曳的裙摆，荡漾着光芒，这世上无双。又是一年，他风光月大，街小巷寻你的模样，熙熙攘攘，只愿随风飘扬，只为一缕香。穿过迷香，穿过谁家庭院，烧走谁的收获，此处寻开心。何许的春风吹过杨柳堤，终于找到你。等着春风潇洒去带走，不忍心时光慢慢洗，永远爱你好比一把火炬，春风吹又起。春风吹冷柳儿绿，燕儿飞，桃花再美丽，溪水儿清，全都不 全都不如你，所以你指的到底是红烧辣子排骨鸡还是菠萝蜜呢？ 完了，我觉得这段的这个噪音秀简直是不能听啊！当然客观的说，不是内容不能听，而听完了以后这个肚子真的受不了， 哪有主持人说自己节目 不能听 领导你听见了吗？ 你听我说是为什么，因为主要是肚子。 喂领导，需不需要一个人工智能主持人啊？ 停，我收回我刚才的话，疯掉了啊！开玩笑了，就是刚才呢，我觉得这首来自李仙达的《蜜香》，我觉得可以也是能够看得出刚才咱们说到的《舌尖上的中国》这一次风味人间的这一次尝试。大家有空的话，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寻觅一下这一部的这个纪录片了啊。 那刚刚有问到大家啊，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你最希望人工智能来替你做什么呢？很多朋友已经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有人提到说，希望人工智能可以替自己生孩子，就免受这个生育分娩之苦。 对， 或者说不想让媳妇儿受这么大的罪。那江中草珊瑚，你这个说法有点过分。 他说 现在说带孩子生孩子的，以后都是人工智能替你的孩子去养老院看你。 我感觉基本把孩子这事儿人工智能已经包了，人工智能能帮你生孩子，能帮你带孩子，能帮你看孩子，能帮孩子写作业，最终还能代表孩子去养老院看你啊。 我们想点实际一点的，比如说白话的这个答案，让人工智能陪我弹琴。你看，不是人工智能替我弹琴，而是陪我弹琴。 是， 我觉得弹琴这个事儿还真的挺需要一个陪伴或者看着督促的。因为当小孩的时候没有那么强的自觉性。 反过来说的话，如果有 AI 的话呢，它可能用大数据来分析你刚才弹这个键为什么错了，你有百分之几十的机 几率在哪里谈更好更合适一点点啊、哦、 李玲也给我们提到了这样的一种方式，说现在的一种穿戴设备，除了比如说测你的心跳啊，包括计步啊，其实应该让人工智能多一些功能、嗯、比如说及时的反馈人体各个方面的一些健康的身体信号。 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最有可行性的一点人工智能哈、嗯、 是 就是全身你哪个地方稍微又出了小点毛病之后呢，它会及时的反馈给你，哎，这以后我们的健康可能会有大大的保障了啊。 是，那各位呢最希望人工智能替你做什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吧。 别人的注视是魅力的最好注脚， La Fiesta 菲斯塔秉承感性运动设计理念，优雅中饱含力量，动感中更具格调，为你开启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北京现代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12月31日，奥迪全系或其他品牌置换指定车型，即获至高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全新升级的原厂延长质保服务及再制造5项工艺，让您驾享无忧。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18年精工细作，5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之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过11之后的这个整体的票房环境啊，还有电影院的这个影片的质量都有点让人担心，让人不禁怀疑起了有超级英雄电影上映时候的美好时光。 嗯，但是最近的漫威的超级英雄动画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是曝光了一支主题单曲啊， Sunflower 是由美国的新晋嘻哈歌手 Post Malone 以及 Sway Lee 来合体演唱的啊。 嗯，那这个曲风呢是融合了多个流派，包含着嘻哈音乐、拉丁音乐还有流行音乐，节奏非常的轻快，曲调也非常的完整，而且歌词当中也有一些深陷爱情不自知的小心思。 哎呦，真的是正如电影当中那个小黑猪呢意外撞到女同学那一瞬间的怦然心动，也让少年会魂牵梦萦了啊。 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漫威的超级英雄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当中的主题曲，新鲜发布的 Sunflower。 讲述蜘蛛侠的爱情故事 Sunflower， 这是蜘蛛侠平行宇宙最新曝光的主题曲。 糟了，是心动的感觉。 哎呀，你又心动谁了？ 不是，是这个歌曲当中不是是糟了，是心动的感觉。 哦，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等它上映之后了，去现场去感受一下哈。这首歌曲也是有很多的流派，大家可以听到不同的风格融合在这一首 Sunflower 当中， 是有很多的很多的小心思哈。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当中，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人工智能能帮你干嘛？如果都可以帮你做的话，我觉得人工智能也可以出一个超级英雄了哈。 嗯，那人工智能的超级英雄暂时不用期待啊。不过我觉得今天很多的话题其实通过这个我们可以探讨一下，比如刚刚提到很多希望人工智能来陪自己看孩子的，那么郭叶敏就跟我们说，陪孩子我觉得不用智能吧，虽然说陪孩子成长很辛苦，但是孩子成长大人也经历了成长，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个辛苦的事儿，而是跟他一同经历一段美好的过程。 对， 因为孩子的成长是不可逆的。 对， 你可能突然一回头三个月哎变六个月了，六个月变八个月了，但是你想要再倒回去陪他重新来一次就不太可能。 那个尺度其实是你自己的尺度，哎，八个月我都干了什么，你知道不是八个月 前在干嘛，怎么这么快已经过去了。 对，实际上陪伴我觉得本身呢就是一种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其实也没有这么复杂了，因为说白了就是有些人的发发牢骚而已，自己呢肯定还是非常爱孩子，只是觉得哎呦确实有点太辛苦，有个人能帮帮我就好了，对不对，分担一下自己的这种辛劳。但是我觉得人工智能可能能干的事情还有很多，比如我刚才能够想到的一点啊， 嗯， 如果我有人工智能的话，我会让他来帮我算我最近要去哪个城市玩会更有意思一点点之类的哈。 啊，这种其实大数据也可以去帮你去做，就比如说你打开某个 app 的时候，它会推荐根据你过往选择的一些景点啊，或者说旅行的方式，它会给你做一些推荐。但是我觉得接下来此处省略的这个答案应该会让很多做这项工作的人瑟瑟发抖一下。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编辑工作应该是最先会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吧。 还真的是，你看现在就当年咱们有的时候打字的时候还用拼音的时候，当时很多打五笔的人说 嗯 打拼音很慢嘛，对不对、 嗯、 自从有了这个模糊开始联想功能以后，你会发现那个后面的那个词就源源不断往前堆，而且会根据你的使用习惯来往前调整哈。 但是也确实让我们打字变得越来越方便了，包括最近郭鹏给我打字都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打字了，因为我跟他说过不许给我发语音、 嗯、 因为发语音很难去就听的话又需要很长的时间。 后来静瑜就发现我每次飞速的给他发了一大段文字上来、嗯、他就问我哎你怎么打字打这么快，我说、 嗯、 我是语音人工转换。 对，语音人工转换这个功能还蛮好用的。 对， 自从跟郭鹏学会了之后我现在也开始用了。 飞速啊。 各位可以把更多的答案，你最期待人工智能替你做什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刚刚有很多朋友说希望人工智能可以照顾自己的生活，比如说帮自己洗衣做饭刷碗，甚至替自己去上班。那么人工智能暂时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是很专业的事情，英国的老牌保姆学院培养出男保姆了、 嗯、我们来看一下英国的家政学校诺兰学院的今年的毕业生阵容当中，威利特以及普拉特是格外显眼，因为呢他们是这所以培养高薪保姆著称的学校成立126年来培养出的第一批男保姆啊。 嗯，这个诺兰学院的学生从来都是不愁出路的，因为毕业之后经常受雇于名流富商家庭甚至王室来替他们照看子女。 嗯， 他们在学校的3年期间除了学习一些必要的像烹饪啊缝纫啊育儿这些基本的家政技能，还要接受武术反恐网络安全培训甚至高超的汽车驾驶技术， 是啊、以便呢及时的摆脱比如说像狗仔队这样的一些跟踪的拍摄啊。当然呢这个他们的需要遵循的是非常严格的行为规范，因为这3年培训是非常非常严苛的嘛，包括穿着保姆制服的时候不许吃口香糖，不许戴耳机听音乐，不许买快餐食品或者是酒，不许边走路边用手机等等等等啊、 嗯、就是非常专业了。那像刚刚毕业的第一批男保姆威利特和普拉特呢，他们都是21岁，他们就读诺兰学院的时候家人就非常支持，因为这3年的学费还蛮贵的，折合人民币差不多要40万、 嗯、 想想你读3年要花40万人民币的这个学费。 哇， 不过毕业之后呢他们的收入也是完全可以把这个就是整个的学费值回来的。 他们的这个毕业的收入呢是从30万人民币到54万人民币左右不等啊，所以基本的1-2年就把学费挣回来了，对不对、啊、 太贵了，你想现在雇个男佣已经要这么多钱了、 嗯、 我觉得还是找个男朋友靠谱一些吧，反正这些事他也可以帮我做。 AI 的男朋友吗？可以考虑一下啊。 哎呀，来自吴克群，男佣，如果中间这些事儿他都可以做， AI 就 AI 吧。 韩剧看太多，你最爱野蛮女友，巴掌巴不够，活该倒霉的是我，怕你哭怕你泪流，怕男朋友唾弃我，我只是你的男佣。路上车太多，司机老吴来接送，健身健

北京时间8:07，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Morning， 各位好，我是郭鹏。 刚刚郭颖叶敏说了，你看这个流浪小花空着肚子还得跑步，多不容易啊！ 什么流浪小花？小花是什么鬼？什么时候又开始冠以我小花的名字啊？ 你刚刚说自己空着肚子还没有吃早饭。应该是想说流量小花吧， 流量小花， 毕竟你也是我们早秀的流量小花嘛。 是是是，流量担当，没有办法啊。但是静瑜是这个叫什么智慧担当了 ，AI 女友有没有啊？ 那本周呢，今天是周一，那要跟大家照例盘点一下上周有什么好看的综艺节目。 好嘞， 这真的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很好看的节目、 是什么？ 因为周五的时候有很多的高收视率的综艺节目在播出，那这一次很厉害的就是不仅仅是《明星大侦探》第四季开播，同时也是《梦想的声音》第三季开播。 是， 老实讲，前两季其实我没有一直在追，但这一季因为有我特别喜欢的导师、我觉得一定要跟着看一下，就导师很强，学员也很强，选手也非常强。 导师的方面呢，林俊杰之前就是这个节目的导师啊。但这一次呢又有了胡彦斌、谭维维、王嘉尔这几位的亲情加入啊。 而且呢这一季的规则变了，就更好看一些了。首先就是要在音乐用户推荐的歌曲当中随机的选一首歌，然后3个小时之内进行改编。那这一季呢增加了一个环节，就是限定词 啊， 就是你选了这首歌曲之后要有随机的一个限定词去抽取，然后根据限定词来进行演出。 这好像非常难的感觉，太难了啊！因为你记不记得，就是我们原来说到的这个中国新说唱当中，有24小时当中来写一首歌。其实很多这个rap 歌手呢，其实都是在套词，就套之前自己的一些词。但这个节目当中呢，是又要改编曲，又要改编词，这个难度太大了。 所以在第一期当中，有一个叫李盼希的同学想要对林俊杰进行讨教，讨教的环节呢，选取的歌曲就是。可惜没如果，而林俊杰选到的歌呢是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然后抽取的限定词是古典，想象一下，可惜没有如果，不能说的秘密，限定词是古典，听出来了吗？这是巴哈的， 是，然后林俊杰就给我们奉上了这么一段非常经典的演出， 哇，太好听了，我朋友圈已经被刷屏了，各位有听过吗？来感受一下林俊杰现场 live 版《不能说的秘密》。

show you how to move. Come, come, Mr. DJ, some funny replay. Mr. DJ, won't you turn the music up? All the girls on the dance floor wanting some more. Come, Mr. DJ, won't you turn the music up? Come, Mr. DJ, some funny replay. Mr. DJ, won't you turn the music up? All the girls on the dance floor wanting some more. Come, Mr. DJ, won't you turn the music up? Hey, mister, please, Mr. DJ, tell me if you hear me. Turn the music up. Hey, mister, hey, mister, please, Mr. DJ, tell me if you hear me. Turn the music up. It goes one by one, even two by two. Everybody in the club want me rocking when I'm through. Let the bass from the speakers run through your sneakers. Move both your feet and run to the beat. Run, run, run, run, everybody move. Run, let me see you move. Rock it to the groove. Done. Shake it till the moon becomes the sun. Everybody in the club give me a run. If you ready to move, say yeah. One time for your mind, say yeah, yeah. Well, I'm ready for it. Come, let me show you. You want to groove, I'ma show you how to move. Okay, everybody get down if you feel me. Put your hands up to the ceiling. Everybody get down if you feel me. Come and put your hands up to the ceiling. Everybody get down if you feel me. Put your hands up to the ceiling. Everybody get down if you feel me. Come and put your hands up to the ceiling. Mr. DJ, some funny replay. Hey, Mr. DJ, some funny replay. Wonder Replay 来自 Rihanna。 我觉得当 DJ 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啊，就是你可以用歌曲完成自己的一些小想法，比如这首歌曲的意思就是说 DJ 这首歌好好听，再放一遍 Replay。 我以为你说当 DJ 最幸福的事情就是经常有人提起你，但是我不想提起那首歌。如果你是 DJ 你会打我吗？ 不是这首，不是这首，好 low 啊，你真的是。 不是，你知道有一次有个人 我坐他车上，我说哎，有一首你们 DJ 的歌我觉得特别好听、 哦、 然后我当时以为他要放哪首，就是咱俩推荐过很多首了嘛、比如电台情歌之类的，然后他就说啊，如果你是 DJ 你会爱我吗？他还放了一路，我也不好意思说什么，毕竟别人是诚意奉献给了我一首歌曲啊。 但是这首歌呢就是说哎 Mr. DJ 这首歌很好听，你可以再放一遍吗？ 是， 我好，我想把刚刚那首歌再放一遍啊，就是林俊杰 Live 版的不能说的秘密。 嗯， 你像林俊杰跟周杰伦两个人合体真的是简直了，像之前的时候他们两个共同出现在演唱会的时候， 对， 合唱的一首就已经很惊艳了。 没错， 那刚刚这首呢，因为限定词是古典，所以大家一开始的时候有听到巴哈的大提琴协奏曲、 哎、 那么紧接着是不能说的秘密在街上刮牛， 而且接得非常好，有没有啊？这个林俊杰的声音我觉得现在可以排在这个现代华语乐坛当中男歌手的我觉得保底前三，真的，因为他现在的唱功真的是包括个人声带的保养机制应该是处于最佳的状态啊。 嗯，行走的 CD 机真的是功力深厚啊。那另外的这一次参与的导师呢，还有像胡彦斌、谭维维还有王嘉尔、 嗯、 所以呢对比着胡彦斌、谭维维还有林俊杰这些已经被公认为是实力唱将的人，可能王嘉尔会觉得说哎，一个偶像派的人怎么会坐在这一次以主打声音和唱歌为主的这个导师的阵容席上， 感觉会稍弱一点，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用这种反转的形式让你的耳朵感觉再一次有新鲜的感觉。这一次呢王嘉尔呢作为最后一个出场的人物改编了一首马天宇的该死的温柔啊。 嗯，你还记得这首歌之前是怎么唱的吗？ 你这该死的温柔。 好，我们来听一下王嘉尔是怎么唱的，大家来对比一下。 泪呀流。 好了，我们来听来自王嘉尔在这一次梦想的声音当中 Live 版本的该死的温柔，全新改编的版本也是新的感觉。 你在该死的温柔让我心在的泪在流，就在和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也不能够了。你在该死的温柔让我止不住颤抖， 哪怕有再多的借口无法牵你的手，明明不应该去找你，点点都有点否，但是最后还是在帮自己找了借口。怎么分手心里那么疼，怎么分手搞到那么冷，怎么分手一次还想你，你怎么说了分开却不舍得。你虽然风停了， You know it fades down， We can tell that you 停了， All raindrops don't fall， 说好不是流泪，抱歉真的做不到，如果你累我肩膀一辈子会让你靠。你最该死的温柔，让人心在痛泪在流，就在和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也不能 go go。 你最该死的温柔，让我止不住颤抖，哪怕有再多的借口，我都无法再去牵你的手。 Yeah yeah yeah， Oh yeah yeah， 这吻你别再忘。 Yeah Oh yeah yeah， 我愿意一直等。Oh yeah yeah， 只问你别再问。 Yeah Oh yeah yeah， 我愿意一直等。 Things be complicated but I didn't make my choice， All I wanna do right now is wait and hear your voice。 Things be complicated but I didn't make my choice， All I wanna do right now is wait and hear your voice。 你最该死的温柔，让我心在痛泪在流，在和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也不能 go go。 你最该死的温柔，让我止不住颤抖，哪怕有再多的借口，我都无法再去牵你的手。 江总，到期的理财还在活期账户里吧？ 最近太忙顾不上。 中国银行最新推出智能投资顾问，可以为您量身定制投资组合，操作简便。您只需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点击中银汇投，选择智能定制，完成风险测评，一键购买产品组合。 太好了， 中银汇投，懂市场，懂产品，更懂你。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理财经理或致电95566，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刚刚听到了这首改编版的《该死的温柔》，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当中一直在想的是 I feeling like feeling like puppy long。 该死的温柔， 你这该。 我跟你说，就是在听这首歌之前呢，我还想王嘉尔会怎么改编啊？但是听完之后呢，觉得真香，还可以。就是因为原曲的《该死的温柔》呢，相对来说有点那种少男的这种感觉，青春期有点迷惘的感觉哈。 那月月鸟小哥哥，你刚刚唱的是什么？中年油腻的？ 不，我刚才唱的是这种。叫什么腾格尔老师的骑着方轮子车那种该死的温柔，就该死的温柔。 好了， 可以了。 王晓东刚刚表扬了，说月月鸟的该死的温柔也还可以。你这突然切换了一下腾格尔唱法，直接就掉粉无数了。 谁让你说什么中年油腻？我一定要改变一下这个感觉啊，就一定要是这种方轮子的感觉就是了。 今天给大家听了两首 live 版本的啊，一个是林俊杰的《不能说的秘密》，一个是王嘉尔的《该死的温柔》，这是上周五的时候在刚刚播出的《梦想的声音》第三季当中的 live 版本。 对， 那也期待着接下来几周哈，都会有爆款的好听的歌曲给我们送出。 大家可以去持续的关注一下。当然我们早安音乐秀呢，每周在周一会有回顾，周五呢会有这个前瞻或者是点评和盘点，请大家来注意啊。 接下来呢想问问大家，已经制定好明年的旅游计划了吗？最近这个热门的旅行指南丛书孤独星球的出版公司评选出了2019年的最佳旅行目的地，包括了10个最佳国家、10个最佳地区，还有10座最佳城市，以及10个最有价值的旅游目的地。 对，孤独星球呢可能很多人都不太陌生啊，当然它呢我觉得更多的是这种所谓什么应该就是行走一族的这样一个指南了哈。来看一下，斯里兰卡呢是位列10个最佳国家之首，其他呢依次是德国津巴布韦、巴拿马、吉尔吉斯斯坦、约旦、印度尼西亚、白俄罗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伯利兹。丛书所列的10大最佳的地区呢，则有这个意大利的皮德蒙特以及美国的卡兹基尔等等啊。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10大最佳城市了。可能我们在确定旅行目的地的时候，最先想到的就是我要去哪个城市玩呢？那排列第一名的就是丹麦的哥本哈根，因为很多人都想去看一下小美人鱼吧。 是， 对，还有中国深圳，深圳也是入选了，并且在前十位列当中排名很靠前。 是的， 还有塞尔维亚的诺维萨德以及美国的迈阿密、尼泊尔的加德满都，还有墨西哥的

脚下，什么在发芽，是你的味道碰到我胃啦，心事很无聊，不开口打扰，又难以启齿，又言过其实，堵住我嘴巴，跟着我头发，真情爱上了这样的问答，变成了哑巴，我还在进化，是错是对 听到这样的演唱的方式，来自郁可唯的新专辑叫做进化，而这首歌曲非常特殊的是它的词跟曲都是陈粒去帮他完成的。 嗯，听得出来有陈粒的这种典型的风格哈。我觉得听的音乐多了之后呢，你会发现第一呢是有的时候歌手唱歌的时候呢风格会比较偏统一，比如说像阿肆的歌曲哈。 嗯， 另外呢就是有的人的这个风格实在是太独特了，比如像陈粒的这种风格，或者像陈绮贞的一些风格，其实都还挺独立的哈。 所以刚刚就感觉像是郁可唯唱了一首陈粒的歌 这种感觉哈。 对，但是唱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北京时间的8:38，这里是欢乐各位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鲸鱼， 大家好，我是郭鹏。 推荐完了一首新歌之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哈，这个周末可能你也有去赏红叶，因为我们北京已经迎来了踏秋赏红叶的旅游高峰了。 是，那昨天呢，我记得在地铁站的时候听到了一条广播，特别有意思啊，就在这个1号线上啊，然后上面一直说这个啊，香山公园已经有红叶了，但是北京还有21处公园大家可以去， 对， 不要都前往香山公园。谢谢啊。 是因为上周六的时候，香山公园已经迎来了入秋以来的客流量最高峰了。 对， 到下午4:30的时候，入园的游客已经达到了全天的最大承载量的90%，所以公园也是首次发布了游客接待量的橙色预警。 对，所以呢，今年国庆节的前夕，其实香山公园就已经试行了网络预约购票的形式，倡导市民游客提前网络购票预约游览，错峰出行。经过一个月的试行以后呢，是呈现出比较良好的效果啊，整个的这个网络预约的购票比例达到全部购票量的50%以上啊。 所以香山公园也是特别的提醒咱们的市民游客，这个周末呢还会是旅游高峰，所以大家尽量去错峰出行了，并提醒大家最好还是提前的去预约和购买门票了。 嗯，去的话呢，来听听歌曲，你可以带上一首来自于方大同的公园，来去游公园啊。 也顺便提醒大家，去北京来踏秋赏红叶的公园不止香山一个哦。 小姐，真想不到我和你聊得蛮好，一开始有些问号，如今变得熟悉，你的心有我你的，我认识你以后，我脑子里脑子里脑子里全都是你，怎么都能随你，怎么都能为你，只要你说愿意，我要给你最美丽的回忆，也许就是天意，我好像在梦里、想和你到公园跟我一起走，想到公园跟我一起走，想到公园跟我一起走，想和你到公园跟我一起走，想和公园跟我一起走，想到公园跟我一起一起走，真想不到我和你聊得美好，也开始有些暗号，如今变了熟悉，你个性有潜力的，我认识你以后，我脑子里脑子里脑子里全都是你， 不可以一起走到公园，我们可以手拖手，一句话我也想了好久，能不能让我听听你的感受，因为我你就是说你，我的心里只有你，这个题是一加一等于二，就是我们可以在一块儿。 Center of Beijing. Sometimes I'm beaten, sometimes I'm broke, 'cause sometimes this city is nothing but smoke. Is there a secret? Is there a code? 唱将 James Bay and Alicia Keys， 这首歌曲叫做 Us。北京时间8:46，这里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刚刚有跟大家说到本周末赏红叶的事情啊，很多朋友已经给我们发过来了，银杏林呐、啊，赏红叶的好去处啊， 对， 各种看到这个叶子已经泛黄了，铺满整路，真的非常美， 超漂亮啊。 妹也跟我们说希望我们能推荐一些周末赏红叶的好去处哈，在周五的时候给大家集中奉送一下，这样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安排出游了。 是， 但是可以提前告诉大家的是，因为是香山红叶季，所以呢香山公园和植物园之间的香山新华书店在完成了升级改造的同时呢重张之后，营业面积近200平方米，而且整个店的视觉效果也变得不一样了， 非常厉害。而且呢店面的整体呢是以驰名中外的香山红叶为主视觉的设计啊，当中呢是采用了一些温暖舒适的装修风格，配合了整体设计的红叶天井灯、明亮优雅的落地窗、清晰可见的标识指引等等，最终呢会显得整个的氛围呢是非常的惬意啊。 那书店呢出售的书籍也非常的具有文史特色，比如说像北京史增订版本、还有三山五园、永定河与北京， 真有文化， 寻觅旧京、北京味道、燕京八景等等，都非常的具有老北京的特色。 是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西游乐队的《老北京》，在歌曲当中来寻觅你所熟知的那些北京味儿。 老北京是一个不大的地方，四九城您转转，前门楼子您看看，老北京是几代人的城。我们以他为荣，我们为他骄傲。老北京是一种人际关系，大杂院里、胡同里，老北京是一种美味佳肴。老爷子驾着鸟迈出院门，花匣子里西皮二黄，公园里约了票友唱京戏儿。老伴儿说带个白菜中午咱过天儿，小孙在后边喊爷您慢点儿。老北京的一天就这么开始，这灰色的北京，红色的人儿啊。随着小小人机队来到咱老百姓温暖的家，上学的放学了，上班的下班了，买菜的做饭的，吃饱了遛弯的，谁家的二哥呀在路灯下蹲着，端着碗炸酱面攥着半头蒜啊，老北京家的大爷。 后这一句，月月鸟小哥哥又该感叹了，哎呀，今儿是什么情况啊， 卤煮火烧 想吃吗？ 想吃 啊！已经过了吃早餐的点了，当然大家现在还行驶在上班的路上，提醒各位到了单位之后赶快吃一口，一定要坚持吃早餐、嗯、当然呢这个早上运不运动吧，月月鸟小哥哥反正也没有什么效果。 不，我觉得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感觉主旨很好，就是放出了很多的早餐、嗯、然后同时呢让我们好好运动，都是因为今天降温了，风真的很大所以大家还是要多补充点热量才对、啊、 多吃一点长长肉肉啊、嗯、刚刚来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比如说像京城踏秋赏红叶的一些地点啊，包括说改造了之后的这个香山新华书店，各位也可以去打卡了解一下。嗯，李咪跟我们说跟大家推荐一个房山驼里有一个百亩公园，秋天真的超级超级美，嗯，满山的红色黄色，一棵树上就会有非常多层林尽染的感觉。 嗯，那他说呢上面就会有红色黄色绿色咖啡色，我都好几年不去香山了。 嗯，可以感受一下啊，去房山这边去百亩公园打卡一下。哎，那么要提醒大家今天最后的天气状况还是有3到4级的偏北风，并且呢这个大风蓝色预警依然是在持续的预警当中，所以大家外出的话注意不要在这种高大建筑物广告牌或者临时搭建物或者大树的下方去停留。 大家要注意到的是啊，明天后天的入夜的最低气温将跌破1到2度，迫近冰点了。后天清晨的将是寒意凛然，而且从周四开始呢，白天的夜间的气温会一起复苏，到双休日最高气温呢会恢复到18度左右的水平。所以呢，暂时看来还没有进入到这个深秋的季节，还是有一波温度的小回升，给大家能够稍微的暖和一下的哈。 嗯，那么今天陪伴各位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曲，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是来自房东的猫的这首歌曲，名字就叫做《秋酿》。非常适合秋天的氛围。 是的， 我是静瑜， 我是郭芒，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为您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了各位。 明天是斗图的 battle， 大家要期待一下哈。 嗯，明天7点到9点别忘了欢乐你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过来到底是站静瑜还是站月月鸟小哥哥呢？ 那当然是站我了拜拜。 年他才18，你也正值美好年华，每当谈及心美珠，人们总说他俩那年村头的树下，你苦苦的张望，姗姗来迟的他送你一枝含苞的花，你说要穿红色的旗袍，点一盏不灭的烛光，说要种春天的麦芽，喝杯秋天的酒啊，花影还在风中飘荡，带去了遥远的北方，繁华城市的繁华让人迷失了方向。